呈现。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迫不及待呢，就要欢迎大家光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本节目来自北京音乐广播，同时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啊！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今天傍晚呢，突然下起了雨啊，有一阵儿呢还不小呢啊。虽然给交通造成了一些小小的麻烦，但是如果你把它视作为一种浪漫的话呢，也许就会觉得这个雨还蛮可爱的啊。好，节目一开始是本周 Top 40的踢馆歌张杰最新的专辑《值得更好的》第五首亮相的主打歌曲《染色体》呀。张杰的新专辑每一首歌都是第一时间在中歌榜和大家来见面啊，我们来听这首伤感的情歌。 好与坏早有定义，但我们总是能够承受得起，对幸福我不挑剔，适合的就可以，我爱你说的流利并不实际，我的心和身体被你染上深蓝，这忧郁的色系只可惜，难过一直被串离，没错记得怪我当时为何要故意，是共同回忆却各自回忆，有种无趣成比不得已，我要有机会能够喘气，我们的主要差异来自于第23对染色体，有分歧和情和理，我懂得要回避，安排了看场好戏，从中学习我的心和身体上深蓝，这忧郁的色系只可惜，快乐已在被串里有个你，纪念日别太好奇，我挖苦自己当初的设计，思念很独立想独自成立，我出了点力比夸自己，向谁提交勇气，顽强的记忆提记录痕迹，我再多不想你也只是长度侥幸，没权利抗议，你都不会在意，只可惜难过一直被传递，没脱离纪念日，太过好奇责怪我当时为何要故意，是共同回忆却各自回忆，有种无趣成比不得已，我要有机会能 本周的踢馆歌来自张杰的新歌叫染色体哈。人体有多少对染色体呢？正确答案是23对，那么其中22对呢是男女所共有，那另外一对呢就是决定性别的染色体啦。 这个记录跟定义我们身上的很多的东西哈，优势啊、缺点呢、性格呀、喜好，甚至是遗传的特性等等，这些都是与生俱来不能够改变的。那么在爱情当中呢，如果你遇到喜欢的人，为了他的爱，也许会改变自己，和自己的染色体基因作对，包容跟退让，也许成就了两个人爱的一生，但也许会得到两败俱伤的结果哈。刚才是非常有科学感的命题，却是一首伤感的情歌，来自张杰的《染色体》。如果你现在刚刚打开收音机，你好，我是麒麟，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带来的直播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接下来听一些好听的翻唱。首先呢，我想为大家来推荐在2017年金曲捞节目当中，沙宝亮翻唱徐怀钰的一首《友情卡片》啊，真的很好听。 你变得好寂寞，很久都不联络，朋友们问我问了1000年，快1万年，仿佛你已从地球上不见。你现在好不好？听说和他分了，有空就给个电话出来聊聊，想确定你很好，就像你说过的，爱没有特效药，最笨的人才为爱发高烧。好怀念了夏天，我们被雷雨下的荒郊过大街，不管在别人眼里有多么疯癫，有多么不体面，几乎变成生命中最珍贵的画面。多可爱的昨天，曾为了电影结局哭了好几天，你为了大家做了很瘦的鬼脸，都因在那一天，很渴望能再看到你微笑。那么甜，就给个电话出来聊聊，想确定你很好，就好像你说的，爱没有的逍遥，最笨的人才为爱发高烧。 我觉得真的太好听了哈，不知道你能不能跟我一样能够感 get 到这个歌曲当中的一些让人起鸡皮疙瘩的一些细节哈。沙宝亮唱情歌， 真的是一位高手。这是他翻唱徐怀钰的一首《友情卡片》，副歌部分响起来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不是80后的青春又回来了啊？爷青回告诉我一下哈。那这首歌呢，最早是收录在 Yuki 徐怀钰1999年的《天使》专辑。那张专辑呢是全部拿到韩国去制作、后期啊、录制啊等等啊。我记得有一首特别火的歌曲，就是跟韩国的歌手刘承俊合作的《等不及》。过两天，我想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来一些分享。下面还继续翻唱徐怀钰的翻唱啊。说到徐怀钰，那么在《天使》的下一张专辑《Love》当中呢，徐怀钰用舞曲的方式来翻唱了一首台湾校园民歌时期的经典老歌，1980年沈燕的《踏浪》哈。这个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呢，你一定就会跟着唱起来。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有着那个年代鲜明特色的舞曲风格哈，徐怀钰的一首翻唱作品叫做《踏浪》啊，选自2000年的《Love》专辑啊。 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听在今年年初《天赐的声音》第二季第六期当中，由胡彦斌跟郭采洁翻唱的《问》。那这首歌呢是相当的经典，由李宗盛创作，首唱是1992年的陈淑桦。据说呢，这是当年李宗盛为1992年滚石群星在中国内地的演唱会临时创作的一首歌。陈淑桦呢，当天晚上现学现技，隔天演唱会开始呢，陈淑桦首次演唱了这首歌曲，没想到成了经典作品哈。 谁让你心痛？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她在怀中？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她会懂？谁为你感动？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在他怀中？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谁为你感动？如果你人总是等到夜深，不会付出青春，他就会对你真。是否女人永远不要多问，他最好永远天真，为他所爱的人。 我们听到这是胡彦斌和郭采洁在一档节目当中翻唱了陈淑桦的《问》啊，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雨停了吗？接下来同样是一首非常精彩的翻唱啊！我手里拿到的是特地从家里拿来自己珍藏的1993年4月份滚石唱片啊。发行的周华健的经典专辑《花心》。那么在这里面呢，有一首翻唱罗大佑的《家》的第二部曲，曲名《家》。我们来听周华健啊，非常的经典，和大家一起来分享。 一首想你的诗，写在雨后的玻璃窗前，每一首多情的歌，为你唱着无 心的诺言，每一次牵你的手，总是不敢看你的双眼，转开我晕眩的头，是张不能不潇洒的脸。给我个温暖的陷阱和一个燃烧的爱情，让我这冰冷的心里有个想到了家的憧憬。紧闭着深锁的门，听我轻声的飘零，打开你孤独的窗，我要转过去你的身影，走进你深藏 曼妙的翠白香油，萌发了新鲜的枝头，设计的见证了一年又一年家和丰收。 雪中出现的印记，脚下丈量的土地，是我们最刻骨铭心的守候。 这世界的尽头，山河静好， 直到时间的尽头，弦歌环绕， 直到时间的尽头，万物总消， 被赋予了新的风量， 直 的世界的尽头才很美好，直到世界的尽头值得去骄傲，直到世界的尽头建造世界的空间。 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音乐就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 中国网正在直播，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继续送上好歌，来自周笔畅去年的一首单曲啊。Dance. I lose myself in the music and rhythm. Leave my worries behind. Got no choice, got to make one decision. Put the stress to one side. We come to go, let go all night. I feel that flow, I know it's right. Like it's the last dance of my life.I'm in my danger zone, I do it on my own. When I get it started, there's no more pressure. Our flow is such a sweet surrender. Don't give the feeling now I'm up on the ceiling, Mr. DJ, just send it my way. Dance, dance, dance, never gonna waste my chance, keep on danceTake me there. I catch your vibe, makes me smile. Yeah, I love it. And about to go nowhere. When I get it started, there's no more pressure. Our flow is such a sweet surrender. Don't get the feeling now I'm up on the ceiling, Mr. DJ. Just send it.I'm in my danger zone. I do it on my own. dance, dance, dance. Never gonna waste my chance. Come on, dance, dance, dance. 周笔畅去年非常带感的一首高燃复古舞曲叫 Dance。 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两位对音乐有着极大热情的歌手一起合作的这首歌，2018年的一首美妙对唱情歌，来自 Tina 袁娅维跟小雨苏念雨合作的一首歌曲啊，马上送上 You are my only one。 两个他，他他美丽的邂逅，我别无所求，让我可以看透。两个他，他他该为谁停留，请在我身后牵起我的手。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总是犹豫很久，想要说的话是从没有勇气说出口。每一天每一夜莫名失落，找不到理由，心中无法控制对你思念，可是你却视而不见，可是你离我越来越遥远，而我的梦因为有了你才可变。每一个辗转反侧痛苦的夜，只要闭上眼你就会出现，想拥在怀里面。 两个他，他邂逅，我别无所求，让我可以看透。两个他，他他该为谁停留，心在我身后牵起我的手。 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总是会问自己，才能够走进你的视线，你的心。每一天每一夜理想短暂却幸福点滴，多么希望一直陪在你身边。在缠缠绵绵的雨天，我在烈日炎炎的太阳天，我都一样傻傻的想你望着天。每一次朋友聚会的咖啡店，或你最爱的甜品店门前，期待你的出现。 两个他，他他美丽的邂逅， 像那遥远的海岸线一样，一天比一天越来越遥远，我的心却一天比一天的靠近。即使绑住双脚也无法阻止，即使蒙住双眼也无法阻止，请不要这样离我越来越遥远，我会一直一直都在这里等你。 You are my现在的我们。 我在你身边，为何看不见？ 相信有一天梦总会实现。 这是六月份发表的录音室的版本，王志翻唱杨乃文的《推开世界的窗》，这是他纪念自己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这个节目一周年啊，因为这是去年节目的竞演曲目啊。 就是我。 这首歌目前也有了不下十余个翻唱的版本，包括创作者火星电台自己啊，可见大家呢对这首歌太喜欢了。接下来听一首好听的粤语 OST 哈。来自吴若希，这也是这些年粤语 OST 高人气的代表作之一，《使徒行者》的主题曲《越难越爱》。 世界上哪里去找热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最困惑那半秒钟念在有你的宽广的肩膊，有勇气踏前觅幸福，从无回望。再计算也没一种方法，定论什么讲对或错，只需知道别连累你对我失望。无惧世事变改，还是越难越爱，为你所以在期待。爱过了伤害，无负跳入爱海。 沉重越来越爱，就算一切没记载，软弱会再有气概，跟处境比赛，再吐信就算有些感慨，让我学会抱紧撑到未来，别让手放开。半秒钟仍在有你的宽广的肩膊，有勇气踏前觅幸福，我要与你去看极地曙光，数百个也没身份资格评论什么阻我理想，只需知道必要让你对我失望，无惧世事变改，还是越难越 这里是全中国最棒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大家好，我是吴克群，拜年啦，祝你新春快乐，恭喜发财。 那有的遇见你的第一眼，那有的第一季爱的真言， 可是我没发现天使降临在身边，第一句台词是哎呦我的天，耳朵红到了脚尖，还要假装看不见，应该没人听到我的呼吸声， 谁谁的假牺牲真的那么认真，隔壁责怪难想，难道他以后我又想 么大，遇见你的第一眼， 那要大，第一季爱的杂念， 那要大。 吴克群的歌曲呢，总是可甜可盐啊，可期可缓啊，有甜蜜也有伤感，是一个创作的全才。不过刚才呢，我不小心把他的这个过年的 IMD 给放出来了。I'm sorry 啊。这是在2015年的《数星星的人》专辑当中，他跟宋智孝合作的这首《有你》你好可爱啊。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 OK， 耶、yeah. ， 好的， 谢谢， 谢谢， 感谢 你的， 感谢你 的。接下来我们要出场的是一位来自重庆的女歌手，这名字叫做李思义啊。她在短视频平台有百万级的粉丝啊，播出来的视频都是翻唱。不过来听一下她的自己的一首单曲，叫做《分道扬镳》。 一半星光能不能为我再拖延一秒，趁着窗外早归的日出还没有破晓，脆弱关系过完这一晚就名存实亡，两心碰撞两败俱伤，曾报到窒息的拥抱被什么阻挡，贪婪迷恋过的感情究竟是怎么失效，泪躲过了笑让爱分道扬镳，谁输能胜少谁困在孤岛，谁的眼泪还不开窍在眼眶胡闹，争执躲过爱让爱分道扬镳，谁拼命讨好谁敷衍潜逃，谁的想念还戒不掉，数着回忆听着心跳，日出还没有破晓，脆弱关系过完这一晚就名存实亡，两心碰撞两败俱伤，曾抱到窒息的拥抱被什么阻挡，贪恋迷恋过的感情究竟是怎么失效，没脱过了笑让爱分道扬镳，谁输能胜少谁困在孤岛，谁的眼泪还不开窍在眼眶胡闹，争取躲过爱让爱分道扬镳，谁拼命讨好谁敷衍潜逃，谁的想念还戒不掉，数着回忆听着心跳，不懂爱的技巧，只懂爱你就好，为你背的伤谁能够原谅，没脱过了笑让爱分道扬镳，谁输能胜少谁困在孤岛，谁的 重庆的一位女歌手李易思啊，不是李思义，哎，对，李思义，哎，对不起，李思义的《分道扬镳》啊，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本节目呢， 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一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还有其他的精彩内容。本小时的结束曲呢，回到1992年，我们来听这个许志安的一首翻唱作品，叫《喜欢你是你》。这个原曲是日本的知名乐团南方之星的一首歌曲。那么普通话的版本呢，大家非常熟悉的是1993年孙耀威的《认识你真好》。来听粤语版本《喜欢你是你》，许志安1992年。 最初我竟义无端的心碎，讲不出为何相处得更多，更清楚你是我所寻那首歌，能共你互牵，不需再多一些什么，平淡中轻抚你觉最好不过，亲爱亲爱的，你假若离开，知否我将不知如何？亲爱亲爱的，你知否你是不可代替的火？ 将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北

这个越来越早了，你们那边天气怎么样呢？第一首歌曲为大家带来和即将迎来最美好的季节有关系的一首歌曲，来自2004年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当中的秋海。秋天跟大海是许巍所喜欢的时节和景致哈，我们一起去吧。 黄昏的海风吹起，轻抚我此刻舒缓的心，天边金色的夕阳将这温暖的时刻染红，倾听飞鸟的歌唱，心随大海的节奏起舞。美呀美，承受一人，为何此刻欢乐的心却又忍不住的想哭泣。星空将爱就在一瞬间点燃，倾听大海的歌唱，心在辽远的星际起舞。美呀美，承受一人，为何此刻欢乐的心却又忍不住的想哭泣。 许巍的秋海，秋天太迷人了，而且呢要去很多的地方去旅游哈，尤其现在这个季节，像北疆啊或者是呼伦贝尔啊，再去晚了的话可能今年最美的景色就没啦。好了，接下来呢来听一张这个经典的唱片啊，这个刚刚从家里拿过来，我珍藏的一张1996年滚石唱片所发行的林忆莲夜太黑专辑。我真的有太多的唱片了，这是我个人最大的一笔财富啊！我经常在家里发呆的时候，我就摸摸这张唱片，看看那张老唱片，有一种打开这个尘封已久的那种时光啊，时光机或者是魔术盒的感觉哈、啊。在那一刻呢，我觉得我是很幸福的啊！分享给大家，来听一下1996年滚石的 CD。发出来的声音，林忆莲。 告别白昼的灰，夜色轻轻包围，这世界正如你想要的那么黑。霓虹里人影如鬼魅，城市音乐有种堕落的美。如果谁看来颓废， 只是夜太黑，抑制不住那眼角不与人知的悲，和夜太黑，他又给过谁暖暖的安慰，只怪夜太黑，谁又在乎酒醒了更憔悴，夜太 Sandy 林忆莲的夜太黑，由李宗盛作词作曲啊。其实这张专辑呢只有六首新歌哈，因为两首改编自广东歌，还有一首呢分成了独唱跟合唱版，还有一首是音乐版啊。因为那一年1996年，为了能够储够一定的歌曲的数量啊，因为那一年九月他要举行忆莲盛放音乐会，所以林忆莲呢在7个月之内一口气推出了3张专辑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回到15年前的今天，张信哲推出一张专辑叫《做你的男人》，我们来听里面的这首《上海姑娘》啊。 我的小姑娘。在遥远地方，微笑的模样，谁都要喜欢。我遇见了他，在陌生地方，幸好有他跟我陪伴。想永远简单，给承诺不难，但是我们俩心里有答案，他有他的家，我有我的家，我就这样失去了他。我心爱的 头不说话，泪汪汪，我也一 上海姑娘唱的是啥呀？就是男主人公呢去陌生的城市打拼啊，跟一个上海姑娘相爱了，但是呢有缘无分啊，家里面逼他们分手，给这个姑娘介绍了一个门当户对的男人。那么后来呢，男主人公就回到自己的家乡一个小城市，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生活， blah blah blah，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个姑娘呢是陶喆的小镇姑娘啊，来自1999年的 I'm OK 专辑。 都不敢抬头， 小珍姑娘来自 I'm OK 专辑啊，据说呢灵感是来自陶喆他自己出道之后呢，觉得自己像一个小珍姑娘一样突然长大了，需要独自一个人去面对外面的风风雨雨啊，为什么不是小镇的青年呢啊。 OK， 那接下来将要听到的歌曲是那英愿赌服输，选自1999年的干脆专辑啊。愿赌服输来自那英，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呢还从家里拿了另外一张很老的唱片，1992年，29年前黎明当时在宝丽金旗下发表的一张粤语唱片哈，为大家一起来分享。但愿不只是朋友，时光倒流啊，时光穿梭啊。 至于将你后便不只于是朋友，在暗中爱慕实在难形容和忍受，现在又再遇，而夜星把你我亮透，令我多惊喜，是这想不到的邂逅。想永伴左右，但你

故作旧人面，手里攥的线是打不开的结。能有多少缘，朝夕见一人，此生路途皆心千年。一生换一眼，换不醒来奈何天的眷恋。如幻亦如烟，无离亦无间，只为曾经灵犀一眼。不会自相恋，哪怕一人相赴约的眷恋。 不曾说这世界人间永久，在一生连自己无法选择。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哎，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歌榜。你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哈。今天节目一开始有说到秋意开始浓起来啊，下面这首《秋天的玫瑰》呢，是收录在张强21年前的《尽情飞扬》专辑当中。那这首歌是由他自己作词作曲的哈，他最喜欢玫瑰，蔷就是这个蔷薇哈，他的这个英文名字就叫做 Rose。来听一下张强《秋天的玫瑰》。 静静地放下了一枝玫瑰，是你吗？我这样猜想，那一定是你。这一枝玫瑰说明了什么？你在想我吗？还是在留恋昨天的日子？如果是抱歉的心情，我想 我想我很愿意接受，如果是想念的心情，我想我早已能体会。从每个冬天到夏天，从每个人生到日落，说不清的感觉在我的思绪在乱。 大家好，我是游鸿明。我知道很多人都对这首歌的唱法啦，或者是歌词啊，蛮有深刻的印象。可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当年呢，我是真的为了拍这首歌被丢到沙漠中间。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在美国的这个，大概是往拉斯维加斯的这个路上，一个蛮广阔的沙漠地区，然后被丢在那边，大概有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温度大概是摄氏49度、50度左右，基本上我其实已经感觉我那时候有四分熟了，而且没有人，他们忘记给我水，所以是一些非常非常惨痛，但是现在回忆起来非常甜蜜的经验。 每个人都有无法忘记的人，思念会像细沙穿过你的灵魂，轻轻开了门，只有风雨声。我觉得爱情让人变得残忍，原本相爱的人变成心头的针，越是爱的真，越是伤的深。就像黑夜和白天相隔一瞬间，明知道说再见，再见面也只有明天。天空啊，下着沙，别再笑我太傻，你就别再追寻看不清的脚印。天空啊，下着沙，别再为我葬在沙里，还有你的消息。你走了就走了，不要伤心。风走了，沙走了，不要想起。记得人，思念会像细沙穿过你的灵魂，轻轻开了门，只有风雨声。我觉得爱情让人变得残忍，原本相爱的人变成心头的针，越是爱的真，越是伤的深。就像黑夜和白天相隔一瞬间，明知道说再见，再见面也只有明天。

心痛就像黑夜一样的来临。 I hate myself， 又整夜追逐梦中的你，而明天只剩哭泣的心。怎么才能让我告诉你我不愿意，叫彼此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我又怎么告诉你我还爱你，是我自己错误的决定。 这首歌呢是由尤克里林的李记忆作词作曲，尤克里林的林志炫所演唱的认错啊。非常想念90年代这么一个精彩的组合，叫做尤克里林啊。他们的存在时间是1991年到1995年，短短的4年的时间。好，今天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安排的是今年9月份，逃跑计划乐队推出的新的专辑《回到海洋当中的你的爱情》。哇，他们的上一张专辑是9年前的世界啊，就夜空中最亮的星就是出自那张专辑啊。逃跑计划，很多人非常的喜欢，你的爱情，看看能不能和你一见钟情。我是麒麟。再见。 是否无论多炙热的爱都将变得平淡，有时候你就在我眼睛里，我应该抱你。哦，所有我们甜蜜的瞬间并没有谁能抹去，然而遗憾的是人会因为恐惧装不下平淡无奇，沉默的时候就是